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回到今個禮拜的浩浩雙雙。咁我哋今日嘅主題呢就係、多元文化主義嘅。咁不過呢就頭先呢我哋都已經係講咗一個多元文化主義背後嗰、那個根源啊。其實就係源自呢個移民政策啊嘛。 冇錯。 咁但移民政策就係一個主權國點解佢會俾咁大量嘅、其他嘅文化嘅種族嘅人入嚟呢，咁主要就係因為佢人口不足啦。咁人口不足呢主要係因為咩呢，頭先都解釋咗嗰個所謂人口爆炸同埋人口塌縮呢兩個現象啦。咁喺嗰啲發達嘅國家啦、富裕國家啦，其實呢普遍呢過去呢幾十年呢、甚至大半個世紀呢都係出現咗所謂即係人口萎縮嘅情況。咁人口萎縮點解呀，咁當然啦，你話死亡嘅人就係、就係呢、這個 死亡率大過 即 係 死亡率大過出生率啦， 於是呢就人口出現負增長。 咁、但係其實實際如果你係講喺嗰個繁殖嘅水平嚟睇呢，就係佢即係一男一女結合之後佢生嘅仔女係少過兩個，咁佢自然就係一個人口嘅萎縮。而且呢頭先我哋講到嗰個複式增長嘅威力㗎嘛、但係唔好忘記其實複式嘅下降或者係遞減呢其實係一模一樣嘅數學上。 複式負增長、 其實我哋叫 exponential growth 同埋 exponential decline。decline 呢其實一樣㗎嘛，即係你成日係一個鏡像嚟㗎咋嘛，係咪？咁當然即係你話複式嗰、那個遞減呢就可能嗰、那個你話去到好細好細去到零啊，即係話人口滅絕呢、即係我都話啦，其實你達唔到補充水平呢嗰、那個邏輯結論就係人口滅絕。咁、但你未去到人口滅絕呢，即係開頭你就唔會感覺得咁快嘅，因為佢個基數已經好大啦嘛，個基數大。但係你反而第一個已經即刻切膚之痛嘅呢就頭先講過就叫老齡化。就唔係人口滅絕。其實個邏輯結論係人口滅絕、記住啊，永遠都記住呢樣嘢，其實係人口滅絕嘅。咁但係對於政府嚟講，佢又唔梗係唔好理100年後、200年後嗰個滅絕啦。我哋而家講緊10年後嗰、那個政府開支咋嘛，咁樣咁老齡化又引申出好多嘅問題啦。咁所以講嗱，頭先講個補充水平點解呢，因為確實你一男一女，你需要生即係兩個仔女啦。但係即使你個個都生兩個呢，係始終有啲有少部分呢係夭折㗎嘛。有少部分呢佢最後係獨身㗎嘛。佢唔結婚㗎嘛，佢冇仔女囉。仲有少部分，即係而家有好多專家話唔少添啦，可能係10個有一個，我唔知有冇，就係、同性戀㗎嘛。咁、同性戀亦都唔會生㗎嘛，就算佢收養嗰啲都唔算數㗎，係咪得人哋生㗎？ 唔係噃，同性戀嘅 係啊， 應該點講呢，又唔能夠叫父母，即係有陣時呢都咩，同性戀嘅相親呢、同性戀嘅都可以做相親㗎喎，你用、 係做相親啦，但係佢唔會繁殖㗎嘛， 人工 唔會繁殖，唔係，咁你即係人哋要生多個囉。即係換我講，所以即係你兩個男嘅結合同埋兩個女嘅結合咁、樣，所以 用人 即係你有啲三個可能性，即係無論有啲人係做神父、做修女、做和尚、做師姑，或者你其實唔係信教，但係你都係唔結婚，所以獨身夭折同埋同性戀呢係都會令到呢其實你係應該生多過兩個、即係平均嚟計其實絕大部分嘅人呢應該兩個生兩個、但係有啲人選擇生三個呢其實都容許嘅，咁呢個都係穩定嘅。咁但係而家最慘就唔係㗎嘛。 嗱講到呢度呢我又記返起呢最近睇一篇評論。咁、因為澳洲政府嘅統計局呢喺去年做咗人口普查之後呢今年呢就陸續咁樣推出呢個初步嘅嗰、個分析。咁、好多人呢揸住呢啲數據呢就即係批評呢呢個究竟澳洲嘅即個人口嘅轉變會係點樣。當然就係人口嘅成分啦。咁、有篇呢就話喺一個論壇節目嗰度呢有人呢就發即係提出一個咁嘅問題。佢話根據呢個統計局嘅人口普查嘅數據呢就話伊斯蘭或者穆斯林背景嘅呢、這個嘅父母呢佢哋一生就生平均每年生唔係每年啦即係每一對夫婦呢每一對信奉回教嘅夫婦呢佢哋生呢平均生三個半㗎喎。 是啊、 而唔係伊斯蘭唔係回教嗰啲呢就嗰個平均嘅出生率係低於二㗎喎。 係啊。 咦咁樣咪好快幾代人之內咪成個澳洲咪吓冚 事實上係喎、 啊。唔係。其實呢就呢個問題呢就原則上呢佢問嘅方向呢係有道理。不過原來細心睇返呢個人口普查嘅數據呢伊斯蘭呢、這個父母呢佢哋個平均出生率冇三點五個咁多。 咁即係幾多啊？ 係大概都係接近呢個所謂補充水平二點幾。咁即係話咧，如果呢個趨勢唔逆轉嘅話咧，好耐好耐之後，唔係幾代人，而係唔知幾多代之後咧，因為嗰個數據唔係咁準確嘛，而且隨住時間可能有變化嘅，而且咧呢啲伊斯蘭父母生出嚟嗰啲咧，就算佢哋信奉伊斯蘭都，佢哋亦都未必會同樣生咁多，甚至可能咧的起心肝唔生添嘅， 冇人知啦呢樣嘢。 所以咧就呢個問題咧，最後咧個實際嘅答案都係冇人知道。 係，即係但係呢啲係好爭議性嘅。 但係咧，你可以睇到咧背後隱隱然咧，無論發問嘅呢個人咧係即係純粹係為好奇為興趣好，定還是點樣都好咧，澳洲的確係有人咧覺得啊引入唔同。文化背景、 啊、 甚至唔同宗教信仰嘅移民呢 係會一個隱患嚟嘅， 對澳洲嘅社會係有一個負面嘅衝擊。 係啊係啊，咁、啊、事實上係喎，我覺得其實佢係有道理㗎喎吓。咁、啊、但係返就講返頭先嗰樣嘢呢，我都要補充一句呢，就係話點解當一個社會係富裕到某一個程度呢，啲、嗯、人就唔願意生仔女吓、啊、就係、是、最多都係生一個或者係甚至唔生呢，呢樣嘢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問題、嗯、我哋今日就唔喺度講啦，因為呢個可以講成集都得。咁、嗯、大家有興趣呢就可以呢去搵返我一本格物致知，因為我格物致知入面有其中一個章節呢，我就係嘗試探討呢個問題。咁我係列舉咗起碼成十幾個嘅即係理由、嗯、啊，就點解會出現呢個現象，其實好有趣嘅。因為呢你直觀上呢係即係可以話違反直觀嘅，即係你話嘩喺我係窮嘅時期我就梗係唔好生咁多啦，都養唔大。喂，我有錢嗰陣時候我梗係可以生多啲啦，係咪咁我可以負擔得起㗎嘛。但係呢即係過去嘅現象呢就啱啱相反喎，有錢咗呢就唔願意生喎。點解呢？好啦，咁呢個呢就另一個議題，如果唔係就扯得太遠啦。好啦，咁但我返你頭先呢即係我都講過呢，除咗嗰、那個稅收啊、老齡化啊、對社會嘅負擔啊之外呢，當然另一個呢就係話講到資本主義嘅本質。其實點解嗰個移民政策呢好耐以前呢，其實就算係未去到咁嚴重嘅老齡化呢，都係有移民政策㗎啦，即係會引入呢個咁樣嘅即係外地嘅勞工㗎啦。因為呢個呢係對嗰個資本主義嗰個發展呢係絕對有關係嘅。因為你係勞動力不足嗰陣時呢，其實某一程度上呢，即係我哋成日其實馬克思最大最大嘅 insight 就係呢樣嘢啫嘛，個洞悉就係呢樣嘢啫嘛，就係生產者即係消費者呢個概念。如果你冇咗呢個概念呢，你就唔明白你個社會嘅，呢個我哋嘅社會最本質最本質。因為嗰啲叫做工資勞動嘅無產者呢，佢即係要打工有出糧出佢先至可以有生計嗰啲人呢，就叫做勞動階層啦。但其實亦都係生產者，嗰啲先至係真正嘅生產者。但係其實呢啲生產者呢亦都係社會上面最重要最重要嘅消費者。其實就佢哋自己就要買返佢哋自己製造嘅嘢。雖然有某啲嘢嗰啲高消費品呢就梗係俾嗰啲富豪嘅買啦，係咪，但絕大部分啊譬如廁紙咁樣，富豪買啲幾多廁紙呀，咁你買到廁紙都係要嗰啲人自己買返㗎咋嘛，係咪。所以其實呢個所謂叫做消產循環，即係消費同生產嘅循環呢，就係、是、一個資本主義得以不斷運作嘅一個最重要嘅關鍵嚟嘅。咁當你嗰、那個人口萎縮嗰陣時呢，就其實係兩大打擊嘅。點解打擊呢？勞動力不足呢就係、是、叫做求過於工，即係勞動力嘅求過於工啦。咁於是呢啲老闆係搶人，搶人自然就點呀， 人工咪升囉， 人工 咪升升囉。 人工升 香港，其實香港過往都曾經 出現咁情況。而家成日佢哋都係咁講啦，全世界啦。咁呢個呢其實馬克思當年而家講160多年前嘛，佢就有一個 term 就叫做工資擠壓嘅現象，叫 profit squeeze。其實呢個係一早已經存在㗎啦，即係自有資本主義存在㗎。你勞動力一不足，或者你個經濟擴張得太快，唔夠人呢，喂，咁我自然調高嚟賣㗎啦嘛，東家唔打打西家嘛，咁個工資水平咪上漲囉。一上漲嘅時期就打擊個利潤水平啦嘛，係咪，利潤水平。咁我亦都喺呢個節目講過好多次啦，利潤水平呢唔係話任你隨意嘅，你利潤水平最少呢係要高過銀行嘅存貸利息差你先有錢賺㗎嘛。如果你嘅利潤水平係高唔過銀行個存款同貸款嘅利息嗰個差額嘅話，你咪真係白做，我不如就將啲錢擺銀行，明唔明啊？咁呢個係一個簡單嘅道理。第二個道理呢就係、是、嗰個消費水平，即係話你人口不足呢根本就唔夠人嚟去消費，個消費力就不足， 咁就唔足夠嚟去買曬你嗰啲廁紙，或者你嗰啲枕頭，或者乜都好啦嚇。咁所以咧，其實人口擴張咧，永遠都係即係人口上升咧，就係資本家咧嘅美夢嚟嘅，話俾你聽。佢唔理個環境係破壞到咩地步，因為當時啦，右派嘅人啦，即係資本主義嗰啲人咧，佢亦都從來唔相信自然界係有極限嘅。啊！即係佢覺得，如果睇聖經創世記嘅時期咧，上帝就話叫你 go forth and 即係 multiply 啊咁樣樣咧，咁佢哋覺得呢個自然界係冇限嘅咁樣樣係嘛？咁、但係而家就已經撞咗即係絕對嘅物理極限咧，佢係好唔憤氣嘅，佢心心不憤嘅，所以佢想去火星啊，去埋金星啊，去埋成個宇宙啊咁樣，邊度有限嘅啫咁樣樣係嘛？咁佢唔承認即係大自然嘅物理極限啊嘛，咁所以佢覺得咧，所以一個 growing 嘅 economy 不斷經濟增長，即係個。規模不斷增長嘅經濟咧，呢、這個永遠係資本家嘅美夢。但係當一個人口下降，而特別係勞動力下降嘅一個情況咧，一定就係任何資本家嘅噩夢嘅噩夢嚟嘅。咁所以你勞動力不足就工資上漲，消費又不足，係嘛？雙重打擊死梗嘅。所以佢一定咧就要靠乜嘢？就靠引入外勞啦嘛。所以其實移民政策講真，基本上歸根究底骨子里都係引入外勞啫。講真，佢點會咁好死嚇、啊？我一手咁即係佢叫做創造呢個家園啦。當然有好多其實靠奴隸㗎啦，譬如美國咁樣就係奴隸創造起嚟。但係問題我整到咁鬼死靚，學你話齋由前花園後花園，我點解要揾其他嘅人係咪？尤其喺佢哋眼中啲有膚色嘅人種啊，係嘛？好似我哋咧，點解要俾你嚟分享我個成果啫？ 而家澳洲人啦，而家澳洲即係主流社會啦嚇嗱，因為記住，就算咧而家即係澳洲咧多咗好多移民都好啦。最近呢一次人口普查咧個結果咧就話如果我哋用語言嚟到分啊，語言嚟到睇到呢個族裔嘅背景咧，都未夠四分一。即係話咧，你行出街 已經好厲害啦。 四個人當中都未夠一個，大概0.8個咧。翻屋企就唔 係 講英文。 就係、是、你去新南威爾斯大學睇下。 嗱，冇錯，呢個咧 四個有三個係有色人種啊。 呢、這個咧就係、是、 當年我喺度讀噶嘛，我喺嗰度出入嘅。 呢、這個咧就係乜嘢？我唔知道。 佢叫輸出教育啊， 社會學係 一個產業嚟㗎。 社會學裏邊嘅所謂嘅叫 ghetto effect，、其實呢個係好有貶義嘅，而且咧係、指呢個猶太人嘅，因為咧嚇、因為咧就係、是、移民咧。就同聲同氣嘛，所以就聚居。 聚居咯。 聚居咧，就而且因為移民咧，就通常咧就並手抵足嘅，即係初嚟報到，又冇一技傍身，於是咪唯有不擔擔抬抬咯。咁呢啲人聚居埋一齊咧，呢、這個地方叫 ghetto。 即係好多係貧民窟啦。 咁 聚落個溫床啦。 頭先李偉財所講嘅咧，無論係大學學府又好，還是係個別嘅呢個市郊住宅區都好咧、其實悉尼都有咁樣嘅，或者雪梨都有咁樣嘅情形。不過咧，最近嘅人口普查咧，即係數據分析之後咧，有啲社會學家都話，其實喺成個澳洲咁大咁多個所謂 suburb 啊，呢個係以政府嘅劃分咧嚟幾萬個，唔知二萬幾個，成個澳洲二萬多個。市郊住宅區裏面呢，唔知只得一個定少過一個呢，係有咁 少過一個即係冇啦， 少過一個有咁，即係話不足一整個嘅 suburb， 因為 suburb 之下仲有佢仲叫做 neighborhood， 我都唔知中文應該點樣講，即係幾唔係，即係幾條街幾個街口或者係三個街口， 重點 就係有呢、這個同文同種嘅人聚居。而使到你覺得咧，好似哇，點解行街頭行到街尾撞口撞面都係啲唐人嘅咁樣？ 係咁 嘅情況， 係嘛？都係小印度咯。